准时听见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儿时，作词唐印峰，读歌人伍周同。铁道旁，赤脚追晚霞，玻璃珠铁盒，英雄卡，玩皮筋，迷藏石桥下，姥姥用纳鞋做院坝，铁门前篮筐银杏花，茅草屋可有住人家，放学路打闹嘻哈哈，田埂间流水哗啦啦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甜梦中大白兔粘牙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白墙上一记简笔画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四季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塔，长板凳搭起一个家，日子总慢得不像话，新学年又该剪头发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曾以为自己多伟大，写了诗不敢递给他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曾以为自己多伟大，听磁带偶遇榕树下，白衬衫黄昏木吉他，年少不经事的脸颊，听磁带偶遇榕树下，白衬衫黄昏木吉他，小小诗不敢递给他。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，玻璃珠铁盒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桥下，姥姥有那些作业本，铁门前篮筐银杏花，茅草屋可有住人家，放学路打闹嘻嘻哈，田埂间流水哗啦啦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甜梦中大白兔碾牙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白墙上泥字简笔画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总慢得不像话，叶落满池塘半醒家，二十寸彩电披沙发，五点半大风车动画，晚饭后那凉星月下，萤火虫微风弯月牙，大人聊听不懂的话， 鬼怪都躲在床底下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记忆里有雨不停下，蝉鸣中慢慢的暑假，新学年又该剪头发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 我

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

福已满的对方，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